let me know that it's real. You a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. Can't take my eyes off you. I'm loving you, baby. And if it's quite alright, I need you, baby, to hold on tonight. I love you, baby. Oh, trust in me when I say baby, trust in me when I say I wanna hold you. Oh, pretty baby, don't let me down, I pray. Oh, pretty baby, now that I found you, stay and let me love you, baby. Let me love you. Uptown funk you up.

从没转心。

的心意一句，许愿更多的时间， 一步一去一圈一圈，兜兜转转

天桥亮亮有几时，这夜春风只管来，我的琴声犹如弦，几番缠缠绵绵织成眠，我问思念应从哪相对，满天星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宛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，岁月有恨，都在心扉，独自在茫茫遥遥相对，满天星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宛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，岁月有恨，都在心扉，行走在茫茫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出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

杯酒莫尽春水中，独树小的过茶香，谁言西风独自凉。当时直到是寻常，

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得知早一点就喝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 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不会低头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那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我的飞船。 哎呀，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，就是照顾那个女生一起慢慢变老，自从你说我几个生活是你的依靠，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，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，而我恰恰知道你是朵玫瑰，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，看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坠、yeah、 感觉到好炙热，当我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不知早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 只是天生幽默，干嘛这样软过从不理我，好吧宝贝，是我哪里做错，说错假搞错，冷静一下别发火，不要生气，我不说一百次对不起，不要叹气，吵架什么了不起，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的是自以为，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，请你别理由一堆，别再傻傻自以为，怎么学也不会，是不会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体报道，大道。